又到外汇达人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嗰个节目咧，虽然咧啊，但系亦同埋其他节目都摆埋一齐，但系强调咧，其他节目讲粗口啊，我哋呢个绝对系一个 professional 啦，同埋系唔会讲粗口嘅。虽然我唔系 professional， 但系我哋有安东尼喺度咧，都系一个 professional 嚟嘅，咁啊为大家去分析翻嗰个 会。咁其实我就好少讲粗口嘅， 系冇错。咁、我哋 除非系咩啫？除非系坐上个司机位嘅啫， 系绝对。绝对系唔会讲粗口嘅 ，OK 啊因为都要吓、有所区隔 ，OK 吓 虽然我喺其他节目讲粗口啦，咁呢个另计啦 ，OK。咁啊，讲翻个汇市先，咁停我话讲完啦，咁样就个汇市嘅情况咧，上个月都吓、上个礼拜啦上个礼拜个情况咧就系、是、个美股咧都啊砰砰声升咗上去，咁其实啊国际嗰个政治嘅都系吓濒临呢个战争嘅边缘啊。但系咧，我发觉咧，最反映嘅现实咧，反而系个股市。我觉得好似场仗应该都打唔成咁样嘅，系嘛？ 咁喺现今嘅世界之下咧，打仗系一件非常之 昂贵嘅事， 唔系即系好大件事啊！因为你其实而家揿一个掣啊，已经系一个毁灭性噶啦。 系 啊，咁你变咗就系话，即系大家其实都系轻举，即系唔可以轻举妄动嘅，即系最多就系、是、啊得把声吓吓啫。咁你见到礼拜一嘅时候，好似个情况就已经系打得成啦咁啊。咁你见到啲美股啊、欧洲股市啊嗰啲都跌到一倍一碌，但系你到礼拜二嘅时候，佢已经完全系另一个世界啦。咁其实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俄罗斯总统即系阿普京走出嚟咧就。啊！佢話即係唔係有心去打仗啊？咁佢甚至乎咧就將嗰啲啊做演習嗰啲軍隊咧就調翻到基地嗰度。 係冇錯 啊！咁你咪變咗就係話，即係啲人覺得就係話咧，唔係咁容易打仗啦。即係美國同俄羅斯打仗，我大佬都真係你估咁簡單咩？ 世界大戰㗎啦，第三次咁樣搞法就。 系咯，咁即系变咗就系话，啲人定有乐观情绪，就系认为就系话事情点都会解决嘅。咁所以其实乌克兰个问题咧，其实仲未解决嘅，因为佢其实啲苏军咧都仲即系进驻咗喺嗰个啊咩 克里米亚 嗰度系啦。啊，咁你变咗就系其实个问题系未解决，咁但系咧啊，啲人都相信就系话打仗又唔系咁轻易打得成嘅。 纯粹都系一个吓呢、个示威啊，或者系呢个虚张声势咁样嘅啫。OK， 咁冇咧。你睇翻个啊个，你睇翻多啦 yen， 即系睇翻个日元嘅表现，其实都已经话咗俾你听发生咩事。因为你礼拜一嘅时候，咁嗰个 yen 都仲升到上去101，即系多啦 yen 跌到落10120啦。 系 啊，咁你到礼拜二嘅时候已经上翻102楼上啦。咁跟住就已经系咁升啦。啊！ 即系避险作用完全已经消失咗咁样。 系啊，即系变咗就系话啲人根本就好放心啊，认为就唔会啦。股市升啊，你个啊 yen 又跌翻转头，咁其实已经话俾你听，其实仗系打唔成嘅。咁虽然咧就嗰、那个，譬如话啲金啊嗰啲嗰个走势都仲系比较强啲咁，但系 嗰啲会滞后咧资讯吓。 又唔系滞后嘅，其实就即系好多而家个市里面啊，都系揾藉口去炒嘅啫。咁你譬如好似个金咁啊，你去上到1350几嘅时候，咁开始亦都系冇乜力啦。咁啊，上个礼拜都跌翻落1330几咁样收市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啊，好多嘢都系揾藉口，咁但系亦都即系虚张声势，做唔成咯。咁所以你见到就系好快脆。个 market 其实已经系将个焦点咧，系由黑啊，即系 克里米亚 嗰度，即系乌克兰嗰边个战事，即系黑海嗰边啦，啊，已经转移翻去啲基本因素咯。咁上个礼拜二啊，即系连续几日都有咩啦，有央行议息啦，礼拜二有澳洲央行啦，啊，礼拜三加拿大啊，咁礼拜四咧就有欧洲央行同埋个英伦银行啦。咁我哋都见到就系话其实。所有嘅結果都係同我哋預期啊，即係同市場預期一樣咁啊，乜嘢都冇變嘅，乜嘢都冇做到嘅啊。咁但係佢哋嘅言論啊，各方面嚟講都係始終都係對嗰啲匯價嚟講係會有啲支持啦，即係叫做你見到就係話嗰個啊澳洲央行意識完之後，咁、那個 yen 即係個澳洲紙係升咗上去嘅，啊，加拿大央行意識完之後，咁、那個加紙又升咗上去嘅。嗱，欧洲央行议息完之后，咁、那个欧元又系升咗上去嘅，咁、即系其实佢哋都系 好多嘢都係話個市場預期之內，咁只不過就係話當佢落實嘅時候呢，啊就走出 就 走出嚟，係啦，就即係 buy on fat 即係可以叫做， 嗯 啊，咁其實最主要嚟講，上個禮拜初就比較弱啲，就係個 Euro 啊，咁但係後尾都升翻上去。其實啊，因為咧就傳言咧就係話歐洲央行咧就可能會做一個即係取消一個消毒嘅過程啊，啊消毒嘅過程咧就係話去走去，譬如話借錢。俾啲銀行啊，即係或者係即係買債啊咁啊，之後咧佢就會用一個啊叫做咩咧，叫做 offset 嘅形式啊，即係個抵消嘅形式咧，啊就喺個市場嗰個抽翻去注入佢嘅資金啊，咁呢個過程我叫做消毒嘅過程啦。咁但係啊市場消息個講就係話佢會取消呢個消毒過程咧，就從而咧就向嗰啲銀行啦，即係向個金融體系咧就注入啲資金間。咁但係最後咧都係乜嘢都冇做到，冇做到嘅時候，咁即係變咗個 Euro 就咩咯，即係追有少少追落後嘅味道咯，上翻去上高咁，最高升到上去139樓上，咁其實亦都係始料不及嘅。講真，啊個美金咪真係零零四四弱嘅，咁但係到最後美國出咗個就業數報告之後咧，其實個美金都已經追翻唔少嘅失地㗎啦。 嗯， 啊， 咁我哋逐隻貨幣講下啦，咁樣啊，咁啊嗰個。个翻欧罗啦，咁还掂都系讲开个乌克兰啊个情况啊咁样，咁上个礼拜嘅情况系点样咧吓？ 嗱，个 Euro 其实都见今年嘅新高嘅，即系礼拜五嘅时候见过13.95嘅，啊，咁亦都啊讲真句就系话佢啊个经济嗰方面咧，其实系真系啊叫做有起色啦，而且你见到就近期边有人再提就系欧洲国家，即系好似欧洲嗰个危机，其实已经系完全啊烟消云散噶啦，啊咁所以最对于嗰个 Euro 嚟讲咧，就叫做利好啦。咁但系系咪可以长期啊咁高位咧？咁嗱，我哋睇就系话欧洲央行其实都唔系话真系想个 Euro 咁强。第一就系讲。佢嗰個通縮點解會有通縮嘅威脅呢？其實最主要嚟講就係2012年之後呢個 Euro 呢係反覆上升嘅時候，即係佢 Euro 嘅強勢，即係亦都係咩呢，佢上升嘅原因就係因為個歐洲問題呢就逐漸咁即係叫做輸緩和咗啦。 係。 咁而嗰個最近嚟講，你見到就係話好似個西班牙咁啲評級機構又調返高佢嘅評級啦。咁、你見到個葡萄牙咁，即係另一隻牙嚟講，佢嗰、那個十年 U 嗰度又落返四厘幾啦，咁亦都有消息傳呢，就係話佢會有機會係繼嗰個愛爾蘭之後呢係第二個唔再需要國際援助嘅歐洲國家。咁、你即係、那個歐洲問題好似咩呢，好似暫時嚟講就已經掃晒落地毯底嘅時候，咁變咗啲人開始買返咯。咁但係我又覺得歐洲央行唔係話真係咁想嗰個 Euro 太強啦，因為始終歐洲歐元區嘅經濟嚟講呢，叫做似好非好，佢好似叫做脫離咗危機，亦都個經濟恢復返增長啊。咁譬如法國嘅情況亦都係比較好啲，即係兩極化嗰個情況呢就有少少改善啊咁咁但係佢如果真係話個 Euro 再嘅即係繼續強落去嘅話呢，我相信嗰啲一啲數咗落地毯底嘅問題呢係會慢慢咁鋪返上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個 Euro 你暫時嚟講上高，我覺得就係140樓上點都應該上唔到去住嘅短期之內。咁暫時嚟講，你139咁，即係如果你譬如話即係見翻139嗰啲位嘅，你咪沽咯，即係風險唔係太大嘅，大位都係130-140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下低嚟講，應該135-180咁上下位啦，暫時都係落唔到去住咯。 OK。咁瑞郎啊，當然係有個避險作用，慢慢減低啦，跟埋嗰個 yen 嘅慘。 瑞朗其实就是说他的避险作用是减低了，咁仲有一样嘢就是牵住个即是走势嘅，其实始终都是那个 Euro Swiss 咯，因为我都知道就是瑞士央行设咗个底线喺 1.2 啊，咁其实而家都是一路嚟讲都是话喺 1.21、1.22 啊咁上下位。即係你如果真係話我穩穩陣陣啊，咁希望我彈翻上去嘅話，其實你譬如話一二一半啊，咁你輸曬都係150點，講真。 OK。 咁我只榜咧，前个礼拜咧，咁安东尼就话啦，啲钱啊走咗去个英国嗰度啦。咁上个礼拜嘅情况又点样样咧吓？ 其实个英镑嚟讲咧，上个礼拜啊，相比起个 Euro 嚟讲咧，就个强势好似有少少缓，即系啊冇咁强啦。咁啊，其实我系见到就系话佢嗰个啊，即系。个交叉盘对嗰个英镑同个 Euro 嘅影响好大咯，咁好似而家咧就系话轮流强咁，之前咧就英镑强个 Euro 咧就升唔到上去，啊跟住咧就啊上个礼拜嚟讲咧就个 Euro 啊升咗上去，咁但系个英镑嚟讲咧都仲系 cap 住喺近期嘅高位，即系1600几啊嗰啲咁嘅位楼下嗰度一路都上唔到去，最高都系去到1670-85啫，啊咁我相信就系话。呢啲咁嘅 currency 即係 euro 啊或者磅嚟讲呢佢啊短期系叫做偏强咁但系上升嘅空间我仍然都唔系话真系觉得有太多咯。咁啊商品货币方面就反而系比较强少少喎。好似个 euro 啊个澳洲纸呢就一个月新高咁个啊纽纸呢就三个月新高 ,85 都曾经穿过。 係。 啊咁但系我亦都系觉得就系话即系啊，有少少系俾我自己意料中咩啦？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啊 set 个位方面咧，即系嗰个澳洲纸咁，我上限嗰度我都系 set 喺咩啫 ？set 8980啊嗰啲位咁，但系佢最高去个9133、 嗯、 啊，其实都俾我意料中，即系佢上翻90楼上唔奇咁，但系你话如果穿埋91咧，我啊觉得真系有少少过分咗少少咯。 嗯。但个原因系点解咧？啲无端端会啊，经常都系 expect 佢系都冇咁强噶嘛吓。 澳洲纸咧就最主要原因就话佢本身出嘅数据系好嘅，就上个礼拜出一个 GDP 就升 0.8% quarter to quarter 嘅，升 2.8% 咧就 year to year 嘅。啊，咁另外佢个 retail sales 亦都系叫做几好，咁即系数据方面咧就令到啲人咧就觉得就系话啊，澳洲嘅经济都唔系即系可能个息口真系已经见咗顶。即系见咗底， 系 咁，仲有一个原因咧，就话我哋都知道啦，就系、是、中国出啊开紧两会啦，啊咁啲人都系每逢每得去开啲咁嘅两会啊或者咩嘅时候，都啲人都会憧憬咧，就系话会有利好嘅消息出嚟嘅， 嗯， 啊即系会有啲新嘅政策啊，譬如话嗰个 GDP 嗰个定位啊，咁虽然而家李克强就话维持翻两，即系个目标都系 7.5% 啦个增长， 系 啊。咁但系啲人都会觉得就系话佢会有一啲政策咧就系利好个经济嘅，咁如果利好个经济嚟讲咧，对个澳洲纸嚟讲亦都系应该系有个支持咯。 嗯， 啊，所以上个礼拜嗰个澳洲纸系比意料中强，咁亦都系即系我有啲因素我忽略咗，亦都有啲因素咧就系我哋系意料不到咯。 明白，咁样个隔篱嗰只纽纸啊强咁就 expected 噶啦，即系期望中噶啦。 是啊，嗱，但系个楼指即系会唔会继续强落去咧？就其实今个礼拜应该系见真章，因为礼拜三咧就纽西兰央行，即系新西兰央行咧就议息噶啦。 系 啊，咁会唔会真系话好似佢预先所讲咁，真系话走去成为啊已发展国家里面第一个加息嘅国家咧？咁啊呢样嘢大家要密切注意住咯。咁我自己觉得就系话佢可能就系、是、啊都其实个加息条件都系一半一半嘅啫。 系 啊，如果佢真系啊加息，真系拍板话加息嘅话咧，个楼指上升嘅空间咧系有限嘅。咁但系如果佢真系话唔啊乜嘢暂时唔加息住，即系按兵不动住嘅话咧，啊个啦加即系楼指，我相信会有机会碌翻落去。 嗯， 啊咁呢样嘢大家留意一下咯。 即系可能会见顶啊，慢慢去吓约翻咁啊。 系啊，咁至于个加字嗰方面，其实。都喺近期有 range 里面走嚟走去，咁意识完之后呢啊个加纸係曾经强过嗰啲啊 ,dollar can 呢就曾经见过109.55最低。 是 啊咁但係临尾有即係礼拜五嘅时候亦都升返上去，即係个 dollar can 係升返上去个加元又再转入返。即係始终嚟讲佢都系摆脱唔到近期嘅波幅，其实近期嘅波幅其实係109-111嘅嘢，讲真句就。 嗯，明白 ,ok。 啊 咁啊，下个礼拜嗰方面咧，即系大家要留意咧，就系话咩咧？即系上个礼拜个市方面咧，就个美金系偏弱啦。啊，咁个美金系咪就咁玩完咧？我相信唔系嘅。咁但系下个礼拜亦都唔会有啲乜嘢特别嘅数据咧，系可以 trigger 到个市，即系令到个市有啲波动啊咁。啊，咁你譬如话好似啊，新西兰就礼拜三议息啦，咁礼拜四就澳洲有个就业，即系就业报告啦，即系个失业率同埋嗰个啊职位啊，咁即系对个澳洲亦都系会有影响啦。咁但系澳洲嗰方面咧，我其实都仍然系比较睇淡。我觉得就系话，如果9/1楼上嘅话咧，大家真系不妨入去沽，因为啊近期都有好多消息出嚟咧，就系话好多公司系计划喺澳洲嗰度咧，就譬如话即系删，即系譬如啲车厂咧就删减啲厂房啊咁， 系 啊，咁亦都澳洲亦都有啲公司系宣布裁员，所以我相信就系嗰个就业数据方面，即系佢个就业啊同埋个经济方面咧，始终都唔系话真系话向好啊。咁你话如果要上翻去真系话95楼上啊，一算楼上啊咁啊，我相信系冇咁嘅条件。 O、okay.啊，但系港楼即系日元啊，日元咁个走势又点样样咧吓？ 嗱，日 yen 方面咧，亦都系见过一个几月嘅新高啦，即系一月底以嚟最高啦，103嘅76最高。 嗯、 啊，咁、我亦都系觉得就系话103.80咧，暂时应该系会 cap 住咁吓。咁下睇嚟讲咧，都仲系喺101咁上下啦，即系100.80系最低啦，近期就 系 啊，我相信。都系喺101.80到103.80呢300点之内啦，啊，即系100.80到103.80呢三百点之内啦。咁啊，你话乌克兰嗰边虽然系啊咩啦，即系打仗嘅机会唔系太高啦，咁但系个情势都仲系好紧张，因为其实而家啊欧洲同埋俄罗斯咧，即系欧美同俄罗斯咧，其实大家都仲系利用一个乌克兰嚟做一个战，即系国力嘅场所。 系，即系啱啱克里米亚咧就话即系发起公投啦，话咩会投票咧就独立或者系归入呢个俄罗斯联邦啦 吓。啊哈哈！ 即系呢啲咁嘅情况都系，即系好似系似曾相识咁样啊，即系好似60年前都会见过呢咁嘅情况嘅系。 佢冇嘅，即系其实佢俄罗斯同埋黑亚同埋嗰个乌克兰嘅关系有少少咧，就有少系啦，有少少就似中国同台湾咯。 啊 咁你譬如话，即系始终嚟讲，你乌克兰嗰个经济嗰个命脉咧，都系要睇俄罗斯。佢最大嘅贸易伙伴又系俄罗斯啊，所有嘅经济啊，佢经好多嘅收入嚟讲，譬如话好似啊，去喺从中抽取嗰、那个即系叫做中间费啦，即系 俄罗斯将嗰个天然气咧就输去欧洲咧，就一定系经过乌克兰嘅。咁乌克兰咧 就俾乌克兰做津贴啦。 系啊，咁所以 出咗条管。 系啊，所以你话俄罗斯佢其实好容易啫嘛，佢而家一路嚟讲，佢提供俾乌克兰嘅能源啦，即系天然气嗰啲咧，都系俾一个好大嘅 discount 嘅。 嗯 啊，咁如果佢同你讲就哦，咁你如果你唔亲我系亲，即系亲欧美嘅话啊，咁我收翻嘅正价嘅话，我相信乌克兰都几大镬嘅。 系咁，当然系欧洲其实都系有啲担心啦，譬如有荷兰啊咁样吓。 因为 系用紧呢个俄罗斯嘅天然气咁样样 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啊有少少投鼠忌器咯，且啊俄罗斯嗰边咧就佢始终都系话一个能源大国、啊，好多嘢都系话你唔能够唔睇佢头咯。 军事上咧，乌克兰亦都系掌握咗好多俄罗斯嘅吓嗰个武器嘅制造嘅地方啦吓， 系 啊， 所以克里米亚点解咁重要咧咁？其实就因为克里米亚系一个系啦，嗰、那个军事嗰方面嗰、那个啊地方同埋嗰个战略方面，其实都几重要下 嘅。系，虽然90几年前咧，嗰度咁嘅吓，黑海蓝队啊打输咗俾个日本嘅联合蓝队啊，但系俄罗斯嘅实力都系唔可以睇少嘅啊。同埋咧，我哋中国咧吓，亦都系买翻啊呢个乌克兰嗰个亚良格号啦吓。其实乌克兰嗰个军事咧几劲嘅， 中国嘅第一艘啊咩航空母舰， 冇错，辽宁号啊嘛，而家又想整只山寨，又整只自制嘅山东号啊，系 啊哈哈， 都系摆嘅啫，嗰啲系啊题外话啦吓。 咁冇嘅，咁上個禮拜嘅匯市其實就有少，即係個美金嘅弱勢有少少出人意表嘅，因為 我都係覺得奇怪啊。 啊，個美匯指數應該係八十匯，應該唔會穿得太多。咁其實佢上個禮拜都咩啦，都跌過來79.43嗰啲位。咁但我仍然係相信就話美金就唔會就咁死嘅。咁即係始終嚟講，如果低位嚟講咧，就吸翻個美金咧，應該都唔會點錯嘅。 嗯。 啊、 好啦，咁今个星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样下个礼拜我哋再为大家分析呢个汇市嘅消息啊。 OK， 好，拜拜。